霸气雄图这边的动作，轮回的骑士们一开始还真没发现。轮回的骑士一个挑衅上去，事实上BOSS是有一个仇恨转换，而后又被夜修指挥的霸气雄图骑士拉回去的过程。但是在夜修的指挥下，霸气雄图的骑士出手只要不迟钝，那尺度是进行的恰到好处。 于是，在轮回玩家，甚至就是霸气雄图自己玩家眼里， 在BOSS身上都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原来是什么方向， 依然是在朝什么方向走着。怎么搞的？ 霸气雄图的玩家搞不清也不焦虑， 但轮回的玩家得急啊。 这BOSS都朝着人家那儿去了， 那出挑衅的骑士也茫然了。 冷却明明是用掉了， 但怎么一点效果也没有？抵抗了？抵抗当然绝无可能。刀锋剑客朗瑞就算抵抗任何效果、任何技能，也绝不可能抵抗挑衅。设定里这就是这个角色的最大特点，他就是一个在挑衅面前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家伙。如此一来，该轮回骑士只能认为是自己操作没做好， 这一技能不知怎么就没搞对，顿时满面羞愧，连忙又是招呼一个骑士再来。叶修这看得真切，瞅着对方骑手立刻指令。霸气雄图的骑士全神戒备，一看到指示，早有准备的技能立刻操作下去。于是刀锋剑客郎瑞继续一点反应没有的走下去。 霸气雄图的玩家已经有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轮回公会的玩家们却是齐刷刷地看着他这边先后两个进行挑衅的骑士。两骑士一起羞愧难当，第三个骑士却早已经冲了出来。我来！这骑士一边叫着，一边又是挑衅出手，声音大也没代表他出手快成什么样，倒是像给叶修提醒一样。 叶修这次看得更准确，不过霸气雄图的骑士反应和操作终是做不到机械般的精准。第三次出手挑衅的骑士节奏上终是慢了半拍。于是这次，轮回的玩家们终于看到刀锋剑客回头了。第三位骑士已经准备露出胜利的微笑，结果刀锋剑客刚刚回了一半的脑袋，突然刷一下又扭了回去， 离也不理，继续笔直前进。所有轮回玩家石化，而这一次，他们终于也是感觉到了什么。第四位骑士出手时，已经有人特别注意霸气雄图那边的动静，终于发现霸气雄图的骑士几乎是和他们的骑士同时出手，先后真有点分不出来。但是技能效果出来后， 反正就是BOSS大步朝着人那边冲去了，再远可就来不及了。轮回玩家都着急，这霸气雄图的人是想把 BOSS 直接拉到他们的圈子当中，这样他们再想抢到仇恨，就非得从霸气雄图这里杀过去不可。这可没那么容易。先不说能不能杀过去，就算杀过去了，肯定损失也是无比惨重。 到时候还能不能对付得了这70级野兔BOSS，真成问题。 抓紧时间，一起上，一定要抢回来。轮回的会长三到六界有些急了。之前霸气雄图和百花谷之间因为两个狠人起了直接冲突， BOSS 战方面倒是让他们轮回大占上风，但现在那边 BOSS 战一休，霸气雄图反扑过来， 居然轻而易举的就要把 BOSS 带走。虽然那无敌罪俊郎一击秒杀一片的震动实在不小，但就这么退却，实在还是不甘心。三到六界大声指挥着，亲自冲到第一线，试图激发己方的血性。结果这才嚷嚷了两句，一道人影已经急奔向了身边。三到六界就听到工会部下们大叫会长小心， 他这只顾着指挥，没注意自身安全，连忙边躲边看，根本来不及， 被一记冲锋顶了个正着，直接就给撞飞出去。半空扭了一下视角一看，正是霸气雄图那个高手无敌醉俊朗。三刀六剑一时间还真以为自己这就要挂了，只是扫到生命值后这稍稍放心。再一眼望去，就看己方玩家疯狂冲上，骑士们如他所指挥的一齐上前，一二三四五的顺序都已经排定，和对方是耗定了。结果一二三四五，一堆人挑衅轮换的，那叫一个飞快啊，结果只是让刀锋剑客朗瑞又回了两次头而已，脚下却是一步未停地朝着霸气雄图的阵中走去。越走越深，终于让轮回公会碰触不着了。 靠！ 轮回公会玩家骑马，这事儿实在是太荒谬了。因为早知道这个 boss 的特点，所以明天过来的三家公会都是多带骑士，显然也是早料到可能会陷入这样的争强刷挑衅当中。但是对刷之下一边倒到了这个程度，这是谁也不曾想到过的，感觉像是十个大汉和一个小孩拔火一样，一点抵抗都不能的就被对方把绳子全拉过去了。而试图冲上抢夺空间的轮回玩家呢，此时却都被那无敌醉俊朗带人拦下了。这家伙嚣张的不行，单枪匹马搞得跟赵云似的进进出出。轮回的玩家怕呀，这货一击下去直接秒了20多人，搁谁谁不怕。无敌醉俊朗冲到哪儿，所有人都是避之不及。什么样的阵型在这样的心态下都是站不住脚的，别说向前冲了，结果倒是他们被霸气雄图冲了个七零八落。这无敌醉俊朗在这边占够了便宜，转头又是冲向了百花谷那边，一人在前呼啸而过，后面是一堆疯跑的牧师。所有人看着这才明白，这家伙这么勇往直前，不死之身一样的，感情是牧师刷出来的。可知道了这个又能怎样？有人敢上前去动他吗？轮回这边是没人敢了，但百花谷这边不一样，百花谷的玩家早都狂暴了，就想着找无敌醉俊朗报仇呢。抢走了 boss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货把他们心目中的神给击杀了，虽然不是他亲手吧，但也明显是出自他的手段。浅花迷人深陷霸气雄图阵中，又是中了挑衅，行动受限，再大神也逃不过急火轰炸呀。百花谷的玩家此时疯了一般的朝这边扑，一来是想灭了无敌醉俊朗报仇，二来是想把他们的大神再救回来。已经倒了没关系，游戏里有复活的吗？他们这边气势惊人，又是完全不理 boss 集中攻击此术，霸气雄图的玩家还真有些顶不住了。结果就见无敌醉俊朗溜了这么一大圈，干掉了浅花迷人，从轮回那边抢回了 boss， 此时义无反顾的就杀回到这阵中了。 还在这瞎闹什么呀，人自己复活去了，没等着你们。 无敌醉俊朗冲回来就把百花谷的玩家训了一顿。百花谷的玩家都疯了， 你什么玩意儿啊，灭了我们的大神还训我们，咬死你啊。 百花谷的玩家们嗷嗷叫着齐扑无敌醉俊朗。霸气雄图的骑士团此时正和 boss 搏杀，但也很关注无敌醉俊朗的动态，眼瞅着百花谷的玩家很不冷静地齐朝着无敌醉俊朗冲去，顿时一个个都露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表情。 他冷却好了吗？ 有人淡淡地问着。 骑士精神应该还没有好， 有人回答道。骑士精神作为骑士职业的觉醒大招，又是持续性的状态技，冷却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要足足5分钟。无敌醉俊朗灭了浅花迷人回来抢 boss， 开大招秒杀一片，办事效率极高。现在还没到五分钟，骑士精神自然还没冷却好。而以他们这些人的分析，方才那一打法是必须要有骑士精神做前提的。有了骑士精神，才有诚实的风暴反击和公正的英勇飞跃，效果才能最大化。 其实他就算不用骑士精神，应该也够可怕了。 眼看骑士精神一时未好，有人说着，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对方现在有…… 哎，行了行了行了，等你算完都什么时候了， 有人说道。 但至少这一次他那个牺牲吼叫可以省下了， 又有一人说着。而厚重骑士一起望向那边百花谷玩家一个个前赴后继的模样，深为叹息。 哎呀，这仇恨拉的连玩家都能这么稳，哎。 众人纷纷叹息摇头，比起高超的操作技巧，这人拉玩家仇恨都是如此霸道，实在是我辈之典范呢。 看，他出手了。 这时一人惊叫着指出，众骑士远远望去，就见无敌醉俊朗的盾牌上白光已泛。骑士精神的冷却时间是久，但风暴反击和英勇飞跃却没那么长，此时冷却已好，可以使用。 这是常识啊，有必要为了等骑士精神的冷却省技能吗？反正骑士精神是会重置所有技能 CD 的呀。 说的是说的是。 众人讨论中，那边无敌醉俊朗早已经风暴反击，吸纳了攻击，却没用英勇飞跃，而是直接冲杀出去，手中骑士剑和盾牌一起疯狂地飞舞起来。 狮子军审判， 众骑士叫了出来。狮子军审判，骑士七十级的最大招，是一个需要玩家操作来维持连续攻击的技能，而且可以让骑士保持不下于冲锋的极高速度进行移动。这一技能共分六阶，第一阶时最多三段攻击，之后每升一阶多一段攻击，六阶时攻击一共八段。第一段攻击是基础，攻击力是普通攻击的 1.2 倍，而之后每一段的攻击力都将是第一段的基础攻击力加上每一段攻击所造成的伤害的总和。这一技能据说是取材于十字军八次大规模的东征。虽然十字军的东征最终是失败了，但在游戏里十字军审判的八次攻击却是可以做到一次比一次强悍。